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想与你讨论一下什么样的公司需要专职测试这个问题。若干年前啊，网络上对于软件开发是否需要专职测试呢，有过一次讨论。代表的文章呢，有左耳道耗子老师写的《我们需要专职的 QA 吗？》然后周新老师呢，对此有回复，测试 QA 的角色和分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讨论内容。从这些年业界发展的趋势来看呢，看起来很多公司都不需要专职测试了，只需要开发兼任测试工作就可以了。比如说像 Facebook 呢，号称自己没有专职的测试工程师， Google 和 Amazon 呢，虽然有专职的测试工程师，但都是开发人员对质量负责。开发人员呢，要写大量的自动化测试代码，但这样真的可行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还是要先来看一看软件测试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只有搞清楚软件测试的工作，才能搞清楚这部分工作是否可以由开发来替代，是否需要专职的测试。在前面开发篇的内容的学习中呢，我们对开发的工作呢已经比较了解了。开发的工作是这样子的，在需求确定之后呢，开发人员开始针对需求进行架构设计，然后呢编码，最后对发现的 bug 进行修复，保障线上的稳定运行。而软件测试呢，其实也类似，也是从需求开始的。在需求确定之后呢，要去对需求进行分析，然后呢做测试设计。如果说架构设计呢，是对业务需求在技术方面的抽象，那么测试设计呢，更像是对业务需求的具象。也就是说，把业务需求啊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用户操作的步骤，也就是测试用例。然后呢，在开发完成之后，按照设计好的测试用例呢，进行逐一的测试验证，将发现的 bug 啊报告给开发人员，并跟踪 bug 的修复。如果对软件测试的工作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发现 bug, 报告 bug, 跟踪 bug。 那这里面最难的呀，就是发现 bug, 尤其是如何尽早尽可能全面的发现 bug。 举个例子来说呢，如果你现在需要开发一个用户登录的功能，你在开发完成之后呢，会怎么样来测试？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呢，通常只会简单测试一下以下用例：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密码能登录，输入错误的用户名密码提示错误不能登录。而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啊，还会测试一下以下的情况，比如说像用户名或者密码为空是否提示错误，那没有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否会提示错误。但如果是一个专业的测试人员来测试，是不是只做上面的测试就够了呢？专业的测试还会测试哪些内容呢？对于专业测试人员来说啊，上面的这些肯定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以下这些情况的功能性测试：用户名密码是否大小写敏感，那用户名或者是密码如果用特殊字符会不会导致程序异常，用户名或者密码如果特别长是不是会有异常，是不是所有主流的浏览器和终端设备都能使用，那这就完了吗？并没有。除了功能性的测试啊，还需要进行非功能性的测试，也就是像性能呀、安全性还有用户体验等方面的测试。比如说以下的测试用例：是否可以通过发送数据包反复的登录暴力破解密码，会不会有 SQL 注入的风险，大量用户同时登录页面会不会崩溃，那用键盘的 Tab 呀、回车键是不是可以操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测试用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那为什么专业的测试人员和开发人员的测试用例会差这么多呢？因为开发人员的重点啊，是放在如何实现功能上。就拿上面用户登录的例子，开发人员呢会想着如何能校验用户输入的用户名密码，并给出相应的提示，对于异常的流程和场景会相对考虑较少。而对于测试人员来说啊，重点是在检测，也就是呢会考虑所有可能的用户使用场景，正常的、异常的，甚至是各种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大量的并发访问、黑客的恶意破坏，所以他们能想到更多更全面的测试用例。测试人员设计测试用例啊，就是要尽可能的做到覆盖所有操作的可能，但理论上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组合是无限多个的。不过从测试的角度来看啊，没有必要每一个可能都去测试，可以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呢，来通过有限的测试用例呢，保证尽可能多的测试覆盖。那么有哪些方法呢？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首先是等价类划分，就是说呢，把所有用户可能输入的数据分类，如果一类数据对于发现 bug 的效果是一样的，那么这类数据啊就是一个等价类。测试的时候呢，只要从里面任意选取一个值就可以了。比如说啊，一个输入框要求只能输入1到100之间的整数，那么1到100之间呢都是等价的， 零和任意复数也是等价的，101和它之上的整数呢也是等价的，因为分类是有限的，这样啊就可以用有限的测试用力呢实现尽可能多的测试覆盖。然后是边界值分析，边界值呢是对等价类的补充，因为输入输出的边界是非常容易出错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上面输入框的例子，0、1、100、101都是边界值，可以设计用力来测试是否会有可能出现错误。再有呢就是探索性测试，探索性测试啊，就是根据前面的测试结果呢通过有效的策略进行测试，举例来说，如果你玩过 RPG 游戏的话，那里面呢通常会有走迷宫的地图，各种分叉，那不同的分叉呢可能有不同的宝箱，如果你想打开所有的宝箱，那么就可以在遇到分叉的时候呢每次优先走右边的分叉，除非右边呢已经去过了。那么这里啊右边的分叉是不是已经去过了，它就属于已经测试过的结果，策略呢就是优先走右边的分叉。那关于探索性测试的介绍呢可以参考有一篇文章叫探索性测试揭秘，那篇文章讲得很好，点击文稿呢可以查看链接。当然除了以上这几个主要的策略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策略，比如说像场景设计啊、因果图啊、错误推测法呀，这里呢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推荐的阅读有一本书叫《微软的软件测试之道》，这本书呢有很多具体的测试方法的详细介绍，其实包括构建之法呢也有很多测试方法的介绍。借助这些方法呀，测试人员就可以对需求功能设计出完整的有较高覆盖率的测试用例。所以呢有时候测试人员的工作啊看起来不过是用鼠标点点点测试，但是呢他们拿到需求之后啊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分析需求，然后呢根据需求设计测试用例，准备测试数据，等到开发人员完成软件开发之后呢就按照设计好的测试用例逐一的测试，这样就可以做到及时发现 bug。 在测试的过程中啊，如果测试人员发现了 bug 就会通过 bug 跟踪系统呢提交 bug 给开发人员。 bug 跟踪系统呢其实我们在项目管理工具一切管理问题都应思考是否通过工具解决，就是介绍项目工具这篇文章里面呢就介绍了任务跟踪系统，它其实是两个是一样的，它可以方便的提交和跟踪 bug。 测试员呢要做的就是说创建一个新的 ticket， 在 ticket 的描述中呢详细的说明 bug 是什么，具体的重现步骤，必要的话呢还要附上截图啊、日志等辅助信息，这样开发人员在收到 bug 之后呢就能快速的定位到问题，按照优先级对 bug 进行修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软件测试怎么跟踪 bug。 bug 的跟踪呢并不仅仅是要跟踪开发人员什么时候修复的这个 bug， 通常还包括对 bug 修复的验证。开发人员修复完一个 bug 之后呢，测试人员啊首先会验证这个 bug 是不是真的被修复了，然后呢还要对整体功能做一个回归测试，确保不会因为修复 bug 而引起其他功能出现问题。回归测试啊是指修改了旧代码之后呢重新进行测试，以确认修改没有引入新的错误，或者说导致其他代码产生错误。回归测试啊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通常开发人员在修复完 bug 之后呢只会验证他修复的这个 bug， 而不会验证其他功能是不是会有影响。但实际上呢软件项目中啊经常会出现修复一个 bug 而导致系统其他功能出现问题的情况，回归测试就能有效的及时的发现修复 bug 导致系统不稳定的情况。了解了测试的主要工作内容之后呢，我们再回头看一看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什么样的公司需要专职测试。如果一个公司不需要专职测试，那么就意味着专职测试的工作呢可以被其他工种代替，比如说可以由开发人员一起完成软件测试的工作。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名开发工程师，然后你要兼职做测试，那么你需要额外做好哪些工作呢？首先你在拿到需求之后啊，除了做技术上的设计之外，还需要做测试上的设计，借助测试方法设计测试用例。这样做啊，好处很明显，你可以在写程序的时候呢让程序更易于测试，设计的时候呢会对需求考虑更全面。缺点呢也显而易见，你不只要学习编程知识了解业务，还要学习测试方法，也许对你来说可以做到，但是对绝大多数开发人员来说呢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然后啊在开发完成之后呢要对自己写的程序呢进行测试。这里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在程序实现的时候呢漏掉了一个逻辑处理，比如说你漏了检测 circle 注入，那么你在测试的时候啊也不会想到要用去测试这一部分。测试自己的程序呢 还要克服一个心理障碍，就是要对自己的程序进行破坏性的测试，才可能找到潜在的问题。但去破坏自己完美的程序，对大多数开发人员来说呢，也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如果上面两个问题都能克服，你还得再考虑一个问题，如果你的项目进度比较吃紧，作为开发人员你会压缩哪部分时间呢？正常来讲啊，测试时间必然要被压缩的，因为你首先得保证代码实现，这可能就导致只要项目进度一吃紧，那测试就被严重压缩了，进而呢就会严重的影响质量。这样看来啊，完全由开发人员兼职测试还是很有难度的，不仅对开发人员要求非常高呢，而且还需要开发人员承担所有的开发和测试的压力。那为什么像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它可以做到没有专职的测试呢？首先 Facebook 的工程师水平呢，确实是高于业界水平的，有能力同时做好开发和部分的测试工作。其次呢， Facebook 的产品周期呢相对比较宽松，所以呢它可以有时间完成自动化测试的代码。在功能发布之前呀， Facebook 呢会把这些新功能先发布到内部的环境，有几千名内部的员工呢先测试，它部分的充当了测试人员的角色。 Facebook 在软件的发布和监控上呢是比较完善的，有问题呢能通过监控的及时发现，并且呢可以随时的快速回滚，或者说马上发布一个补丁。最后啊，就是用户对这类社交产品的 bug 呢相对来说容忍度比较高。你想象一下，如果是波音飞机上的软件，你能这么做吗？那至于像 Google 啊还有 Amazon 这些公司呢，他们也是类似的情况，他也一样有大量优秀的工程师可以同时呢兼任开发和测试，还有大量的自动化测试代码的覆盖，有强大的发布和监控系统，时间进度啊相对是比较宽松的，用户对 bug 的容忍度呢也是比较高的。对于不能满足上面这些条件的公司呢，有专职的测试是更有利于软件开发和质量保障的。虽然对于大部分公司来说呢，要做到完全没有专职测试还不现实，但这些大厂啊不设专职的测试的实践呢，还是有值得借鉴和思考的地方。首先啊，用自动化测试呢代替重复性的手工测试是必然的趋势。随着自动化测试技术的成熟呢，写自动化测试代码的成本啊逐步的在降低，而自动化测试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测试效率，尤其是像回归测试这样需要频繁进行的。其次呢，测试设计呢是软件测试人员的核心竞争力，无论是自动化测试还是手工测试，测试用力呢是核心，无效的测试用力啊，你用任何方法去测试都不会达到良好的测试目的，只有测试用力设计好了，才能真正的做到有效的高覆盖，测试呢才是高质量的。最后啊，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呢更多融合是一种双赢，比如说测试人员可以给开发人员提供测试用力作为测试的参考，开发人员呢可以写更多的自动化测试代码，这些方式啊都能有效的保障产品的质量。好，总结一下今天学的内容。今天啊，我带你一起分析了什么样的公司需要专职的测试，同时呢也学习了软件测试的一些基本知识。简单来说，软件测试的工作呢就是发现 bug、 报告 bug、 跟踪 bug。 要能及时发现 bug，需要针对需求进行分析和测试设计，把需求呢具象成一个一个用户操作步骤的测试用例，通过一些科学的测试方法呢，像等价类划分、边界值分析、探索测试等等，能有效的提升测试的覆盖率。公司是否需要专职测试呢，还是取决于公司的具体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有大量优秀的工程师可以同时兼任开发和测试，有大量的自动化测试代码的覆盖，有强大的发布和监控系统，时间进度呢比较宽松，用户对 bug 的容忍度呢比较高。最后呢，来做一下课后思考。那你们的公司有专职测试吗？你觉得是否应该保留专职测试？为什么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